限，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经典回归，聆听岁月的声音，好歌动听，唤醒曾经的感动。千千阙歌，好歌不冷场。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每个工作日早5点到7点，2小时好歌超强放送。千千阙歌，早晚总相伴。凌晨1点到2点，重播给力，热力再加强。千千阙歌与你主打你的经典情怀，千千阙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云云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韩宝仪《抹去眼泪》。唱出你和我， 唱出美好的期待和回忆。 周华健，其实不想走。 其实不想走，其实我想留。 金海心，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。 你生活充满阳光。 刘若英，最好的未来。 这是最好的未来。 张艾嘉，爱的代价。 走吧，走吧。 王菲，闷。 不管爱上什么人，也要天长地久求一个安稳。 邓丽君，北国之春。 聆听那秋虫它轻轻在。 许巍，曾经的你。 滴滴滴滴滴的奶。 更多的动听好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继续来听韩宝仪在2002年演唱的歌曲《抹去泪水》，之后来听李克勤的粤语歌《月半小夜曲》。

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1979年的电影《甜蜜的事业》当中的主题歌，由女高音歌唱家于淑珍演唱，多年以来成为很多朋友心中难忘的经典。下面我们来听听金海心全新翻唱的版本。 幸福的花儿心中开放，爱情的歌儿随风飘荡，我们的心儿飞向远 收听千千阙歌，下面我们来听刘德华和梅艳芳合唱的经典歌曲《别说爱情苦》。 却然漂浮，要如何在这茫茫人海之中找爱的归宿？ 知道你爱的苦，我也有相同感触，我觉得很盲目，总裁和爱的脚步，永远是

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。 关注天气情况，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下，夜间本市天气逐渐转晴，白天天空晴朗，而且大部分时间刮着小北风，扩散条件有利，空气清新，气温平稳，天气舒适宜人，非常适宜户外活动，只是空气更加干燥，请注意及时补充水分。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，夜间多云，山区有分散性阵雨转晴，偏北风三级左右，最低气温13度，最大相对湿度50%，白天晴见多云，北转南风2-3级见4级，最高气温24度，最小相对湿度15%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健忘失眠，浮躁难安，红颜堂牌安神补脑液，萃取名贵中药，强脑安神，祝您拥有婴儿般睡眠，静心生活每一天。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，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4，适宜穿夹衣类服装。 经典回归，聆听岁月的声音，好歌动听，唤醒曾经的感动。千千阙歌，好歌不冷场。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，每个工作日早5点到7点，2小时好歌超强放送。千千阙歌，早晚总相伴，凌晨1点到2点，重播给力，热力再加强。千千阙歌，与你主导你的经典情怀。千千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 选了光，叫最暗黑的戏院发出光，临行仍不肯撒手，拍出一片彩色给仰望。他很有心，很会讲，黑暗中老百姓怎么发出热与汗，人又有几多怕光，要急于往花返下被他望。未够色便要声，若有日你也开镜，愿对白骨要认你命。别要惊，别要惊，乱世下布满樽颈，这都是已吃够血腥。情绪或高或低，如此诡秘，阴晴难讲理。既然浮生就如游戏，不如坐垫机，黑暗眼里落光明中演你，心狂随心紧气，这世平演伤心戏。失恋也死，走去死，走去死，你母亲伤心到死，内疚味，谁人逃不出债主似三岁调肥肌，比较美。也死，想去死，想去死，你当你一生已死，没见地忘掉了双声报喜，把天井当凄美地，是你未够色便要色，若有日你也开镜，面对白不要认你命。别要惊，别要惊，乱世下布满樽颈，这都是已吃够血腥。情绪或高或低，如此诡秘，阴晴难讲理。既然浮生就如游戏，不如坐战机，黑暗下里落光明中演你，心狂随心紧气，这是皮演伤心戏，戏烂人未死。 这是一首陈奕迅演唱的粤语歌《黑泽明》。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《千千阙歌》，我是云云。下面我们听到的是刘若英和乔木楠小朋友共同演唱的《最好的未来》。这首歌呢，是一个儿童公益之旅的主题歌。 每种色彩都应该盛开，别让阳光背后只剩下黑白。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期待，爱放在手心跟我来。这是最好的未来，我们 听的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， 大风雨翻提起我刚从门， 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。 爱的代价是一首经典之作，由李宗盛作词作曲，张艾嘉演唱。